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位于北京市中关村一带的黄庄小区，是中国科学院很多老先生们的隐居之地。2016年11月30日下午，大家摄制组时隔13年再次登门采访天文学家王寿管院士。这位栏目初创时期的嘉宾，再过一个多月就94岁了，自称像是个易碎的古董玻璃瓶子。这会儿他老人家正对着自己斟酌修改了很多次的两页提纲，认认真真地准备即将开始的这次采访。由于视力严重衰退，有些小一点的字他一个放大镜不够用，得拿两个叠在一块儿才能看清。 两个放大镜放在一块儿，是个小8米。 旁边这个闪闪发光的摆件是拉莫斯的望远镜，也就是郭守敬望远镜的模型。它让人忍不住想起王寿管院士在学术方面的杰出成就。作为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自从1953年回国时起，王老从参与筹建中科院北京天文台、提高中国授时精度，到开创中国射电天文学领域，与其他学者共同倡议建设拉莫斯的望远镜，可以说带动了中国天文学界几十年的跨越式发展。1993年10月，紫金山天文台将第3171号小行星域名为王寿管星。然而，对于王老本人来说，这些辉煌的历史却并不是他迫切希望向我们倾诉的内容。以老人家目前的身体条件，之所以会答应接受采访，完全是为了继续推动一项他亲手设计、亲身参与的科学实验。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学森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也就是广为人知的钱学森之问。它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破解。而王寿管正是积极参与破题并很早就付诸行动的人之一。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科研实践活动，从1999年至今已经坚持了整整17个年头。这是一项有关科学人才培养的实验，其目标十分明确，从高中学生中发现潜在的杰出科学人才，并引导他们走进科学。17年来，这项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从最初构思阶段包括王老在内的3-4个人，发展到今天的数十所中学、上百家科研单位。 俱乐部会员加起来已超过1500人。即便如此，王老还是更喜欢把它叫做一项小实验，一支小分队。 这个俱乐部是中国科学提出的大手拉小手活动当中的一个志愿者小分队，派到前方去，几个人去侦查一些路了。我才想像这件事情就要做好叫做百年树人了，可能要一直做下去，也许就真的就做一百年了。 74岁的周林老师作为俱乐部活动委员会的秘书长，是最早开始参与筹备并从头至尾组织这项活动的几个人之一。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份集齐了当年61位联合倡议人签名的名单，其阵容之华丽令人惊叹。而周林老师手里同时还珍藏着每个人签名的原件，有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有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有各个学科领域的泰斗，绝大多数都是两院院士。18年时光匆匆而逝，这张名单上的一些科学界巨星已经陨落，但是像郑哲敏、王乃燕这样的老科学家们至今仍然积极参与着科技俱乐部的活动，作为发起者的王寿管更是如此。一切都是从1998年7月王老给李宝全和周林两位当时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的负责人写的一封信开始的。 这一封信就反映他想做这件事儿，实际上呢，也就希望我们能够帮他实现这件事儿。为什么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俱乐部呢？因为想区别于其他的，你比如说奥数啊，他想让孩子呢能够在玩的过程里头，能够去感受科学的快乐。我们跟他讲了讲，需要有很多的科学家参与这项活动。 王寿管发起的这次倡议得到了普遍的支持，而他老人家对这项工作如此高涨而持久的热情，包括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想法，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 上奏有安史金喜民。 2016年7月12日，在北京市第四中学初1-8班的教室里，晨读开始了。孩子们正在朗读的是北宋王安石的《伤仲永》。这篇关于人才培养问题的著名文章，多年来一直被纳入中学生的语文课本。900多年前，王安石对于一个神童最终泯然众人矣的感慨和忧思，在后世关注教育的人们心中总是能激起共鸣。今天的有识之士们也绝不例外。 十二三矣，令作诗，不能称先师之文。又七年，还自扬州，复到旧家问言，曰：泯然众人矣。 1980年，王寿管担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长。在来天文台参观的青少年当中，他发现过不少兴致勃勃又颇有天分的孩子，觉得都可能是从事天文事业的好苗子，并为之欣慰不已。但时间久了，王寿管却渐渐发现，很多这样的孩子后来都不知去向，并没有如他所愿进入天文研究领域并崭露头角，这让他颇有些困惑和着急。这些孩子们都去哪儿了？ 他参与了很多青少年的科普活动，那么在跟青少年的聊天过程里头，特别是一些优秀的孩子聊天过程中， 当问到他们将来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那么当时很少有学生提到呢要做这个搞科学。 他们都想干嘛呢？ 当时特别流行的就是做生意。 王寿管一向认为每个人的天赋和兴趣各不相同，应该各尽所长。从商做生意原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是拥有很高科学天分的孩子没能走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上来，错过了成为大科学家的机会，则是件非常可惜的事。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人才不是没有，而是往往被埋没了。王寿管决定要做点什么来扭转这个局面。他深深地知道，有时候只要一伸手，就可能改变一个孩子或者一些孩子的选择和命运。因为他自己在青少年时代就经历过类似这样的人生转折。1923年，王寿管生于福州，三岁时父亲不幸过世，从此和母亲相依为命。幸运的是，13岁那年，身为海军军官的叔父推荐他报考左宗棠创立的福建马尾海军学校。经过8年学成之后，他又得到了去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的机会。在照片上同赴英伦的这6名学生中，只有3个人顺利毕业，王寿管就是其中之一。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一艘航空母舰的设计。如果不是因为格林尼治天文台就坐落在海军学院隔壁，对原本就热爱天文的王寿管形成强烈吸引，他很可能压根儿就不敢想象放弃苦学14年的航海和造船技术，改投天文学的怀抱。而通过和一些英国天文学家的书信往来，尤其是在得到伦敦大学天文台台长格里高利的鼓励和指导之后，王寿管终于在27岁那年下定决心，拥抱了自己真正的梦想，并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工作3年后毅然归国报效。正是这样的人生经验，催生了王寿管对于如何培养科学人才的独到见解。他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择恰当的时机，给他们提供最为宝贵的机遇，通过良师益友的熏陶，激发他们科学禀赋的发挥，帮助他们及早发现自我，明确志趣，同时也得到被发现的机会。那么这个时机又该如何选择呢？2015年12月10日，中国药学家屠呦呦和2位外国科学家一起荣获了该年度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实现了中国大陆科学家在诺贝尔奖自然科学类奖项上零的突破。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中国本土科学界为何培养不出诺奖得主的讨论曾持续了很多年。对此，王寿管也十分关注。上世纪90年代末，在思考人才培养问题时，他曾认真统计了20世纪100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的情况，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他的年龄规律了，是这样子了，就是25、26岁的时候了，就可以达到高峰，就做出这个得奖工作的这个项目了，大概占30%。爱因斯坦是在26岁，40岁以前，那时候应该占2/3， 在我们中国人当中，这个李政道是30岁得到他的诺贝尔奖了。因此呢，这样的一批的人，就我们把他叫做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家的话，应该是20岁出头了，就已经很出色了，就已经进入角色了。 这样的一些统计数字，对于身为科学家、习惯严谨思考的王寿管来说，是判断科学人才发现和培养时机的有力依据。他通过倒推计算，找到了他认为最合适介入的时间点。 在高中时期呢，是特别重要的，要发现这个孩子的他的倾向，以后呢你就给他以适当的这个引导跟教育。那么科学有特别兴趣特别能力的，就影响科学。 然而现实情况是，高中生仍然处于接受综合教育的阶段，这些即将成年的孩子们对于自己的兴趣所在、职业选择都还比较懵懂，又面临着很大的应试压力。他们即便理科成绩很优秀，想当科学家，也并不知道真正的科研是个什么样子，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这项工作，更不知道最有前途的专业方向会是什么，这样就很容易走弯了。正当王寿管苦苦思索解决途径的时候，中国科协提出的大手拉小手的口号给了他很大启发。 那么这些科学工作者呢，当然就是大手了。科学俱乐部呢，属于一种大桥铺路的性质，大手在一头，在桥的一头，小手就桥的另外一头。当中呢，现在是崎岖的道路，就是马克思说的啊，崎岖的道路就科学。那么这个大手现在伸出小手呢，要把他拉一把，帮助他跳过来。 我们要帮助培养一批优秀的青少年的科技后备人才，就是要用我们的大手，把我们的青少年带进科学殿堂里面去。就是我们必须让我们现在的青少年，能够成功，他们明天才能让我们的祖国成功。 王寿管把他这项科学实验的试点选在了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北京，以便于操作。他请李宝全和周林等人帮忙联络，亲自去北京四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和景山学校这4所高中拜访，让他们推荐第一批参与俱乐部活动的人选。此外，他还专程到一些大学和科研院所去寻求科学界大手们的帮助。 到现在啊，这个场景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在动物所的门口，我先到的，然后从一个出租车上呢下来了3个老人，一个老人呢就是王老，然后还一个是李宝全老师，还有一位呢就是周林老师。那一天我才知道，这3位老人呢，在北京的这些科研单位，一家一家的拜导师，给谁拜呢？给中学生拜。 在王寿管他们近一年的积极筹备下，1999年6月12日，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在北京四中的礼堂举行了开幕式活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陆永祥院士做了俱乐部的第一场科学家讲座。之后，与会的科学家们还和来自4所中学的80多名学生进行了座谈。王寿管精心设计的科学实验就这样开始了。31岁的丛欢是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入选了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作为俱乐部的第一批会员，他对当年活动的盛况记忆犹新。 是在 科技会堂组织了一次就是这种科学家见面会嘛，当时是每个人发了一个本儿，然后我们就像追星的一样，那一屋子，然后就去找各种各样的这个科学家去签名，然后他们就是老先生都写字可能手都有点抖的那种，然后非常认真的一笔一画的给我们写寄语，然后现在那个本子还留着，翻过来看的时候其实真的是群星璀璨的，回想起来还是挺震撼的。 在组织和参与常规的讲座、参观、座谈、联谊等活动之外，俱乐部的科研导师们最重要的工作是接收学生到自己的实验室和课题组，让他们参与研究，真刀真枪地去实践，得到最深切的体验和最好的熏陶。 我们国家这个第一线上头优秀的这个科研团队，他那里的做课题这个培养年轻人的办法了，那么正好是适合我们的要求，只不过学生只有中学水平，但是除此之外呢，那么应该说起来是一样的。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的笑容如此可爱，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想，我的要求你怎么说，我都已经给了你那么多那么多的诚意还不够，为了你的答案等那么久你还说 no， 我快发疯，到底要我怎么做 baby， 要不要好不好，虽然我已知道，但是就算被你拒绝一千遍我还是宁愿为了你如此不要脸，也许我怎么做人家会觉得我很无聊，我的想法很多都不可靠，但是我决定今生只要跟你好，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你的笑容如此可爱，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想，我的要求你怎么说，我都已经给了你那么多那么多的诚意还不够，为了你的答案等那么久你还说 no， 我快发疯，到底要我怎么做 baby， 要不要好不好，虽然我已知道，但是就算被你拒绝一千遍我还是宁愿为了你如此不要脸，也许我怎么做人家会觉得我很无聊，我的想法很多都不可靠，但是我决定今生只要跟你好 baby， 要不要好不好，虽然我已知道，但是就算被你拒绝一千遍我还是宁愿为了你如此不要脸，也许我怎么做人家会觉得我很无聊，我的想法很多都不可靠，但是我决定今生只要跟你好， We don't want you going

实验室的负责人昌增义教授在过去的17年里一直担任着科技俱乐部的科研导师，他向我们介绍了本次实验的内容和目的。 对几种这个乳品哈，牛奶、酸奶不同的这种方案观察里面的，从化学成分到生物组成的差异，指导老师不告诉他方案，就是做些基本技能的培训，但是实验整个过程他们自己摸索，从查文献、设计实验、操作、获得结果、分析结果，一方面是培养他们能力，同时也观察他们的能力，大部分同学还是能够接受这个挑战，最后做出一个他们觉得挺好玩的结果出来。 这是这些孩子们第一次走进高大上的大学实验室，第一次接触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对他们来说，一切都那么新鲜，那么有趣，他们很快从中尝到了科研工作的苦乐交融。 吃饭之前没有发现，根本看不到东西，所以我们就以为什么都没有，然后吃饭就是心情很不好，然后吃完饭过来倒腾半天，然后才终于看到它了，所以就特别兴奋。 为期3天的活动让孩子们很自然地融入了科研的氛围，他们随时随地地都在学习着、思考着、交流着，而这还刚刚是个开始。在未来1年内的周末和寒暑假里，这样的体验还将继续下去，并给每个孩子带来或多或少的变化。美术馆之所以直接把俱乐部的孩子们送上科研一线，并不是要揠苗助长，让他们掌握高深的知识或取得什么惊人的成就，而是希望他们能在接受正规科研培训、掌握基本科研方法的同时，在其乐融融的环境下跟科学家们和其他孩子们交上朋友。 抗原事件化作的目的呢，就是把它找到合适的粮食益友，而且我们希望是一个终身朋友。 就为什么刚才他们帮我接了8分这一步 呢？那这些小孩啊，为什么他不管来自哪个学校，凑在一块儿，俱乐部就对他有一种归属感，立刻变成了朋友，然后他们凑在一起就会谈科学，碰撞之后就会有创意。孩子们之间交朋友，科学家和学生交朋友，老师和科学家交朋友，慢慢就变成了一个应该说中国人的一个势不可挡的团队。 无论是科学氛围的熏陶渲染，还是爱国情怀的潜移默化，王老的良苦用心都令人感叹和感动。作为这项科学实验的主要设计者，他还必须考虑清楚该如何评价孩子们在俱乐部活动中的表现和收获，又该如何衡量这项实验本身的成败得失。在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创建的时候，社会上流行的是以各种竞赛和考试为目标导向的青少年人才培养方式。王寿馆在承认其一定效果的同时，认为俱乐部活动应该有别于这种较为功利的应试应赛教育。 我们觉得就排除了这个用压力让孩子去考高分的方法，这个我们是有防备心理的，要奔向发挥孩子的个性，发挥他的才能，发挥他的兴趣，借使他这个已经有兴趣变成志趣。 在参与科研实践活动的过程中，每个学生都被要求创作一篇与课题相关的科研论文。每年俱乐部会举办一次活动中期论文评审会，对科研导师和学生所在的学校推荐的优秀论文进行评审答辩。论文评委会由多位高造诣的科学家组成， 每位评委根据自己的判断，对每个学生答辩中的表现做出一般、优秀或突出的评价。 这个当时对我们有些鼓舞，因为连了好几年，十七八个评审员了，给他100%，所有人都认为出错，每年都有一两个这样的孩子。而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办法呢，我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但是呢是一个永远可以改进的办法。 而这样的方案是17年来王少管一边跟俱乐部的学生、老师和科研导师们不断探讨，一边推敲改进的结果。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的黄丽教授，同样是从最开始就参与俱乐部活动的科研导师，他一直觉得王老的理念很超前，很有吸引力。 这老先生设计的整个这个培养的这个思路和方法，极为严谨，就像做一个课题，就像一个老科学家在做一个大的课题，他用他的对科研的感悟、他的心得来设计整个的程序。我一直觉得这个王老在这个科学俱乐部这个整个这个事情上面的贡献，恐怕就是至少吧，和他以前的科学贡献能够相当。从对我们国家科学发展的这一贡献这个角度上去评价的话， 实际上，从几年前开始，王寿管的视力就渐渐衰退。他从能够自由地看书、写字、上网，变成了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女儿的协助才能阅读和修改文章的状态。这无疑增加了他参与俱乐部工作的难度，却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坚持。 那他写稿子是怎么写的呢？等于是在盲写，他根本就看不见这些所有的这个笔画，凭着看到手在动写成什么什么样子。然后呢，一篇稿子的完成呢特别艰苦，比如说这样子写的这么乱乱的吧，啪，这一段又不要了，一个稿差不多要改上可能要多的话得6-7遍。吃了一 盒。王老身患糖尿病，在采访过程中2次停下来吃香蕉防止低血糖。 您这节目后天去见那个王乃燕。 谁呀？ 王乃燕。 王乃燕、 即便带着助听器，他的听力也很弱。偶尔他还会要求再看看提纲，以免有什么遗漏。 半天怎么还是围着这一个圈说呢？ 你不是还说要说评审说吗？ 只要聊的时间略久，王老的血压就会飙升，女儿王莹得随时在旁边监控。 还好，行，还行，不低不低，142了，低呀、啊，不低呀、啊，哎呦，把这眼镜拿去。 尽管采访进行的这么辛苦，父女俩的幽默感却丝毫不减。 一说到青少年，热泪盈眶了。 啊，不行，太老了，对不起啊，又谢了。 没有，该歇歇。 我们是打排球。 对。 有暂停的。 那是。 2016年10月15日，王寿管出席了科技俱乐部的科研实践活动评议会。 大家的亲力亲为，还是呢对这项活动非常的重视。 我家现在正在为这个青少年科技工作提供更好的条件。 他做这个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啊，我觉得他是也是一种志趣，跟他搞科研一样。有一次呢跟我说，他说，哎，不是什么大手拉小手，我的感觉是小手拉大手，我变得 特别年轻。我觉得我挺感动的，就是他吧，每天晚上他都会说，哦，今天我没干多少事儿，或者说，哦，我今天还算干了一点点事儿，就这样。 虽然作为科学家，王硕管对很多前沿科学和新鲜事物都仍然保持着好奇心，但他给自己晚年的定位是用20%的精力关注科学发展，用80%的精力来投身青少年的培养工作。 就是他当时就是要做这件事之前，是刚提出了咱们国家一个大的工程项目，就是拉姆斯的望远镜啊，等它建成的时候，落成典礼的时候，王老已经快90了，邀请王老去，王老就说我不去了，但王老心里还挂着这件事，还是想去看看。那什么时候去了呢？就俱乐部组织有的学生去的时候，他说那我也去看看吧。 而像82岁的匡廷云院士这样，依然奋战在科研一线，去年还带领团队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封面文章的科学家，也在王寿馆的带动下，百忙之中积极参加科技俱乐部的活动。 因为我自己从事的研究啊，是科学的前沿，国际竞争很强烈，所以平常工作也是非常紧张的，时间这么冲突非常纠结的情况下，也要尽量想办法去做。 在周林老师手里珍藏着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历次活动的照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王寿馆他们始终坚守的身影，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活动参与者。在青少年人才培养问题依旧困扰着中国教育界和社会大众的今天，这个已经持续了17年的志愿者小分队，不仅仍然充满活力，更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啊，为什么你有这个凝聚力，有这个吸引力，是因为你的工作，你的这项活动，它符合当前形势的需求，和当前的这个教育理念非常吻合，所以才会得到支持。大家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大家都在坚持。 2016年6月23日上午，王寿馆家的客厅里来了很多人，几名俱乐部的老会员和他们的中学老师们，再加上其他一些工作人员，约好了一起来探望王老。 好，哦，行，好嘞。那个，我现在就是在美国哈佛大学的化学系做博后。然后这几年做的研究呢，是关于那个 DNA 在细胞核内的空间折叠，然后空间分布，它和一些生物现象以及健康之间的关系。 看到当年培育的雏鸟振翅高飞，偶尔归巢时又带来令人兴奋的消息，对王寿馆来说是最开心的事儿了。 一直都知道你的消息，那么每年都高兴几回啊，现在很接近于夏至了，这么热的天大家都来，也最热也最高兴。 然后 除了学业和事业上的成绩汇报之外，老会员们还跟王老讲了很多促进俱乐部发展的设想， 会对这个抱有很多的未知。 已经毕业的科技俱乐部的学生，现在在读博士的，就是在做科研的学生，跟新的科技俱乐部的学生对接起来， 互相认识。然后不光我们是在国内有俱乐部的活动，我们也可以把俱乐部的活动带到国外去。 王思远说呢，就是说他呀，明年建立他的实验室以后，他欢迎俱乐部的学生到美国他的实验室去做研究。 对，其实四度 然后这个负的度数。 而半个多月后，王思远和李兴玉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还给俱乐部2016级的新会员们做了报告。 社会认知科学以及 对于这种新老会员联谊交流的沙龙活动，王寿馆非常支持和期待。 不但是这个这样的沙龙呢，能够继续下去，能够不断的薪火相传，就跟奥赛似的啊，一个火炬。 王寿馆有时候会说，总是忘了自己已经这么老了，有时候又会感叹自己的时间不够了，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没干呢。在坚守17年后，他已经是耄耋之年，最得力的助手周林也已经74岁了。而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未来究竟怎么发展，由谁接班，是王寿馆一直在考虑的问题。 我想最现实的是，唱算年轻的爷爷奶奶这样的一些志愿者，从科学部门、从教育部门出来，参加到像这样的工作，不是立竿见影的这个科学工作当中，我觉得对国家来说，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只不过要建立一些制度就是了。 等着。 采访结束后，王寿馆还要赶去家附近的中关村医院。他的老伴林志焕最近正在住院，他天天都要去探望。 这个不要了。 啊，我给你拿了。 那个老嫌那个难看。 对对。好，行，挺好的。哎呀， 脱了吧，脱不脱啊？ 脱下来。 明天就出院了。 明天出院了。 高兴了吧？今天高兴。 两位老人都年过九旬，相伴已经整整61载。 你肚子饿？ 回去再吃。你先吃。 明天就要出院了啊！ 明天啊， 嗯， 那太好了。哈哈哈哈哈！ 哇！无论是当年在中国天文学领域开疆辟壤，还是如今在青少年人才培养问题上倾注心血，王寿馆一直在为国家的科学发展谋划着一盘盘大棋。在他日渐衰老的身躯里，藏着一个熠熠生辉的灵魂和一些宏大而长远的梦想。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像他这样的科学巨星，照耀着我们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